就是长在野韭菜上的城市，这是当地的一个盛产。而且像现在吃到大多数的这个韭菜花呢，都是人工培育的，或者根本就不是韭菜花，它可能是用家里面吃的那个韭菜然后慢慢进出来的。而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采制，所以说你吃到这个味道，这个鲜劲儿是不一样的。 韭菜花真的是一味非常好的一个配料啊，但是这个真是能够起到这个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无论您是在麻酱里边加一点韭菜花，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调料里边加一点韭菜花，那整个味道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提升哈。也是东来顺的品牌， 没错 啊，东来顺品牌。羊杂三袋，这个羊杂也是吃法就很简单了，加点水就煮就可以了。 没错，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羊杂呢，像直接做一个羊杂汤也可以，或者回家用这个油干煸一下，做一个小的下酒菜的话也非常方便。 干煸也行。 对， 好，羊小腿，这羊小腿我估计，年轻朋友小孩应该喜欢，毕竟是羊粉啊。 小孩爱吃这个。 小孩爱吃这个。 啊，煎一煎啊，炸一炸呀，烤一烤啊，都能吃。 啊、做法很多了。 对，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羊小腿外面呢还裹着一层这个薄薄的这个小小衣服的感觉，这个薄筋 啊、 然后这个薄筋呢，它是有点这个有油的这个状态。你烤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油花，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满嘴的香腻，香气，但是还不腻，这种感觉， 香而不腻， 对 哈、这个温而不火， 对、 是吧？这就是介绍羊肉的哈。 对， 羊肉本身就是一个好东西，不管是羊肉片还是东来顺的这个羊蝎子， 对， 味道都很上乘啊。羊蝎子说起来，再说个题外话，它其实就是跟这个蝎子的形状比较类似哈、因为羊，东来顺的老师傅呢，讲究的是一刀断三管，食管、气管加血管，然后把这个羊肉进行倒挂，倒挂有一个排酸的过程， 对， 这个肉呢是一点一点剔下来的，绝不浪费，老师傅是绝对不会浪费的， 没错， 剔下来之后呢，整个这个留下这个羊的这个龙骨啊，包括它的脊骨加上四肢往那一挂。就有一点像那蝎子那个形状， 对对对对， 啊，就得名叫羊蝎子。但是说法很多了，羊蝎子的味道确实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 没错， 所以你看，在咱们京城啊，有很多的专门以羊蝎子为主菜的这个店面。 对， 这个一锅，那个一锅， 对， 那个羊蝎子，那个羊蝎子都有。但是今天咱们推荐的可是东来顺的羊蝎子， 没错，而且是百年老字号。再来强调一点，市面当中可能说光在那缩了骨头，咱今天是扎扎实实360度都是有肉的羊蝎子， 有肉的羊蝎子、是，反正我就记得原来在外边吃羊蝎子啊，要一个锅，一个锅不便宜，里边有几块大蝎子，一人发个手套，你在外面吃羊蝎子，大概是这个感觉。 没错，而且咱们再来强调一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羊蝎子当中都是秘制的老料，所以说吃完这羊蝎子之后，这个汤千万别扔，你第二天再剩点羊肉片也可以，或者说你再剩点菜，剩点这个面，然后用汤浇点大米饭，特别特别的香。 微微还挺会吃，古法浓汁羊蝎子。 而且我们说到，其实这个羊蝎子，我们这个在市面当中去东来顺，你也可以吃得到。如果说今天这一袋970克将近2斤，你去点的话，288块钱一锅，这是做熟了给你上来， 这 都是288。对 啊，所以今天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没错， 398元，没记错吧？398， 没错 啊。这个组合三大袋的羊蝎子，每袋将近2斤， 对， 三条羊小腿，三袋卤羊杂，再加上一袋韭菜花 、 一共是398元。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东来顺的市场经理伟伟，在这里承诺给各位，您带回去的东来顺的羊蝎子的礼盒全部都是来自于的东来顺百年老字号，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最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同时为各位带到是清真食品，保证正宗。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啊，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唱北京情书，听北广购物。 今天介绍这产品是来自于东来顺 啊，说一说这个东来顺的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些个印象吧。毕女士是老北京人，在您心目中一提老北京，您会想到一些什么词呢？关键词呢？想到 北京人就是爱吃， 北京人爱吃， 爱吃 是吧？ 还爱吃饺子号， 东来顺，那肯定跑不了， 这是最出名的 啊，很出名了啊，东来顺。嗯，所以说东来顺的品牌一提到这个，就会给人大家心里面留下一个口感好， 对， 然后放心，然后安全，有名，这个拿回家吃的感觉还是可以哈。 相当的好，我们这岁数大的、年轻的、孙子，所有的人都爱吃。但是这羊蝎子跟那个自己煮的羊蝎子还真是不一样， 不一样。啊、 肉也多，也软和，有牙没牙都咬得动。 这羊蝎子啊，其实会吃的人啊，会把这个羊蝎子分割成好多小块。 对对 对 啊，就是你煮烂之后啊，其实掰下一块，嘚掰下一块，整个你最后会吃成很多小碎骨头。 它比较脱骨，这个羊蝎子 对、 啊。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如果说市面当中的这个老羊的话，它那个肉是会粘在骨头上，你啃半天啃不下来。 嗯。 我们今天呢，你会发现最后啃出来都是小块的骨头， 嗯、 然后那个骨头特别特别干净， 嗯、 因为咱们是小羊，是羔羊。 那、羔羊，吃起来感觉还是不错，而且、 还是不错的， 包括里边还有三条这羊小腿呢。 对，羊小腿、那孩子更爱吃这羊小腿。 羊小腿吃起来方便，都是肉哈、啊。再有就是羊杂了、啊，这个 羊杂做的方法也挺多的，拌着吃啊，煮汤啊， 嗯、 煮完汤以后就一烧饼，你吃的。 嗯，没错， 这个味儿就不一样。羊杂汤，这是北京也爱吃这个、 啊，对呀、啊， 北京人、 放点羊杂汤，然后。往上撒点香菜， 对 对对， 啊， 而且你知道吗？早上起来就是冬天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就特别的反叫那种感觉，然后你喝碗这羊杂汤，从嗓子眼一直到胃都是暖暖 喝 的。 一大早上起来就喝羊杂汤，我说顶的话、三袋卤羊杂，另外还要加上一袋野生的韭菜花。 对， 再说这韭菜花，它是 手工采制， 手工采制， 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特有的特产。 为什么说手工采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那么大的量可能是手工采制的吗？这么跟您说吧，除非是人工种植的，如果是野生的，它一定是手工采制的，因为你想那地上它什么草都有。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长野菜花、韭菜花的这个地方，不是说成片成片的，它是星崩的那种的感觉，就是说这块有一块，那块有一块，它是一点一点挖出来的。 这个组合。在东来顺的这个店里边吃到要花到多少钱？ 967元的价格，但是如果说你去吃的成品的话，它的价格会更贵。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当中，我是为了庆祝到我们北广购物当中东来顺能够成为明星商品，所以说398元将10件套让你全部带回去。 398元10件套都有什么？ 三袋羊蝎子，每一袋将970克，将近2斤，三袋将近6斤，三条羊小腿，三袋卤羊杂，还有一袋野生的韭菜花全部都是礼盒成装为各位带到 啊，一共是10件，开盒之后10件您数一数， 没错， 十全十美啊，是967元。 对， 今天咱们的价格是 398元 。再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跟这个东来顺合作啊，我们的产品呢也在我们北广的听众体验中心里边有陈列，您也可以来这儿现场来看，没有问题。在建外大街14号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的东侧有一个听众体验中心，您可以来这儿看一看这个礼品组合啊怎么样啊，您可以现场下单、现场购买都可以。订购电话不变，依然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哈。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啊，当然选择权在您的手中。羊蝎子组合，三袋羊蝎子，每袋将近2斤，三条羊小腿，三袋卤羊杂，还有一袋野生的韭菜花，一共是398元哈。 没错，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羊蝎子来自于东来顺的啊，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使用您手中的购物券购买产品，每单最高立减108元。北广购物多种产品恭候您，还不抓紧时间订购？别忘了用券。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多买多实惠。北广购，放心购。 大家好，我是孙楠，请和我一起关注新闻广播，请关注北京榜样，让我们汇聚爱心，传递正能量。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培养。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也温暖四方。千万人中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 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数字广播与众筹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投其所好》，本期为您播出时尚零距离，听零时尚创始人杨海英、焦丽云的时装创业梦想，陌上花开高级定制杜贝亲情助阵，更有投资人众筹天地 CEO 王小新的精彩点评。收听订阅官方微信公众号投其所好，还原创与投交锋场景，创业干货每天推送，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全民创业你也有份。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国有果园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果园关闭，老刘留下来